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机会， 翻到嚟第三节啦，大家都依然留意紧呢个十大。 劲歌劲曲金曲 劲曲金曲 分奖典礼， 好难好难好难读呢、這个呢、這个呢呢、這个名。 我读到啊， 耶、yeah, ！我都读唔到啊，所以大家都其实点解今日成个即系成个节目会突然间我播住呢个嘢咧？其实铺排第三次系讲 media 嘅， 刀下留人啦、啊，系咪啊？ 原来咁， 其实我真系好想问大家嘅，即系你觉得呢个颁奖典礼系咩嘢咧？ 咩啊？ 嚴格嚟講係一個二次創作嚟啫嘛。 咩創啊？ 二次創作啊， 二次成個無忌都係講緊，即係勁歌金曲啦，都係二次創作嚟。 係咯， 即係你會見到香港 非常之好嘅示範啊！呢個係一個不過佢係俾咗版權費嘅。 咁我相信係啦，即係唔係版權費都應該有 license 啊嗰啲 作曲嗰啲咯。 但你會知道喺如果唔係喺香港，即係譬如喺。外國的地方呢，你真係要講一啲政治嘅議題，其實好多人都會專係創作呢啲音樂或者創作呢啲詞去講呢啲政治議題嘅。即係如果香港就 Little L 嗰、個 Little Airport Little Airport 啦，咁即係雖然我從來都唔覺得嗰啲係音樂，咁但係佢 唔係㗎 ，OK 㗎都好洗腦㗎都 音樂其實有標準嘅，即係啱拍子同埋啱音。咁其實佢嗰啲 tunes 對我嚟講咧，好多時都係唔啱拍子同埋唔啱音。 O K， 咁所以 咁先特色噶嘛。 咁但係你可以咁講，差都係一個特色 ，Mr Bean 都係一個特色。咁但係就兩碼子嘅事咯。Mr Bean 好多嘢都好差嘅，但係問題就係話成件事佢包裝係一種即係點講 ？Mr Bean 真係實在太即係佢喺。Rowan Atkinson 其實係一個太叻嘅人，係嘛？佢淹沒一個做乜嘢都差嘅人，但係問題即就係成件事 後邊全部都係計算， 全部梗係 係啦， 去咗睇咯，就係 邊個去睇啊？ 見到啦， 係啦係啦係啦，知啦， 人渣嚟 嘅，我都有睇啊，而家。我做节目都有睇啊！ 真系， 我谂全香港好少人咧坐定定睇电视噶啦，而家，即系今晚就 因为老实实啦，如果唔俾睇啊，大家唔做啦，今晚。咁所以就系话呢个系一个诱因嚟噶。啊，嗱，未正式讲之前咧，我哋讲漏咗一样嘢。请各位花生台嘅听众或者支持者咧，要订阅喺 YouTube 香港花生嘅频道。 小粉丝系 因为嚟紧咧，一月二月咧就要招。要招募義工啊！因為點解要招募義工呢？因為好多朋友咧，一月二月咧都可能有事咧唔嚟得推咪，因為如果冇人推咪嘅咧，花生台就瓜咯，好襯噶啦，係咪冇嘢聽噶啦？咁如果出面阿 Sam 唔喺度推咪嘅話咧，就 sorry 啦，我哋三個一定偷懶嘅。咁所以咧，你就一定要揾個有即係推咪嘅人嚟夾實我哋三個翻嚟做節目啦。咁所以咧，有興趣做義工幫手推咪嘅朋友咧，可以聯絡阿曹總啦，或者聯絡花生台任何一個你識嘅人啦，係咪？又或者如果真係想以呢個金錢資助花生台嘅話咧，你可以喺匯豐023280233838個户口度咧，你可以將你嘅貨金啊放喺嗰度嘅，係嘛？即係我冇一個更加好嘅形容詞，呢筆錢係乜嘢？即係呢筆錢真係貨金，係一個捐款嚟嘅。OK， 咁啊捐款即係貨金喺我覺得就即係我哋覺得付出努力嘅係咪？多多支持花生台啦，係嘛？咁點解講媒體？其實我係唔明點解香港咁多二次創作而係冇 original 去過，即係冇人去做呢啲 original 嘅嘢去諷刺呢個政府，又或者真係去 bring up 一啲議題。喺外國所有嘅音樂其實都係源住一啲唔滿意政府嘅人，即係盤古裝喺 rock and roll 嘅時代。咁我唔明白點解香港冇呢啲嘢嘅？香港啲 rock and roll 係好正經嘅。 其实香港都有嘅， 系 underground 嗰啲啊嘛， 即系唔系，就算系一啲，譬如话系即系因为嗱，我谂市场当然好紧要啦。咁但系你话系咪即系全部啲香港所谓嘅流行音乐都系即系冇脑嘅，净系讲谈情说爱？我又觉得又唔系完全系咁啦。 咁我想反 即系而家你好简单，譬如话 See All Star 啊，你见到佢哋啲作品嘅都系 touch 到一啲社会嘅嘢嘅。 嗯， 啊，你话即系。即系何思思都系噶，其实何思思唔好话雨伞之前， 何思思系唯一一个我觉得非常之尊重嘅人， 系啦，都系有啲社会意识嘅，都系有嘅。当然咧，即系你话比起，譬如我细个听嗰啲，譬如早期好早期好早期嘅罗大佑啊， 都系罗大佑都非常之好， 李秀全啊， 即系你唔好同我讲罗大佑系一个大中华交，但系佢系真系够胆去将佢自己嘅思想写落去。 呢个讲紧系好早期好早期嗰啲啊， 系啊， 变咗系。 徐小凤真系有出现， 好嘢啊！ 一齐唱喜气洋 洋。我识小凤姐嘅，我冇讲过。 冇啊， 我同小凤姐食过饭。 咁下次请佢做嘉宾得唔得啊？ 我识佢嘅，即系 personal 嘅見我。 下次做上嚟做嘉賓咯。 做咩你冇一百無非咁樣？ 梗唔得啦，梗唔得啦。即係嗰啲友誼係唔能夠咁樣融化嘅。 我哋出唱 K 嘅。 即係我記得第一次見阿小鳳姐咧，即係我同佢即係喺我哋公司傾完偈啦，即係跟住落 lift 啦，我哋要護送佢咧，因為嗰時差唔多十年前啦嚇，2005年啦，真係我要企喺個 lift 口門，半部 lift 好多人頂住門口，喂冇人啦，下一部 lift 啊咁樣咁，因為阿鳳姐咧就冇化妝，唔係好見人嘅，咁所以咧就出去出出入入， 都係戴住個好大嗰個太眼鏡噶嘛，啲以前啲明星遮半個面噶嘛， 人哋冇化妝噶嘛， 咁啊就戴黑超，我都係噶，我唔化妝咪戴黑超咯。 你真係有一個六七十歲嘅朋友，佢成日扮個五十歲嘅樣俾你睇咧，你就會知嗰個人唔化妝係唔見得人嘅。 我都係。 哦，得啦，呢個話題已完。 唔係，就翻你正話講嗰樣嘢啦，即係譬如 Rubber Band 啊，其實你見到而家香港其實係有少量嘅。一啲嘅樂隊，我唔講嗰啲地下嗰啲啊，嗰啲啦，都係有啲社會嘅意識帶翻出嚟嘅。咁但係始終我諗個市場嘅導向啦，即係係有好大數量嘅嗰啲所謂嘅流行音樂嗰啲係冇呢樣嘢，但係你又唔可以話係完全冇嘅。但係呢樣嘢咧，就算有冇都好啦，我覺得同二次創作有啲唔同喎。二次創作本身嚟講，佢嗰種嘅諷刺咧，其實係好多時我覺得咧係即係透過二次創作。本身呢一樣嘢咧，先做到一種咁嘅反差咧， 係獨有喎、啊，係 啦，嗰種對比咧，咁先至可以令到你覺得係有個滑稽喺度啊嘛，係咪 啊？你真係咧，即係呢一改詞改歌，即係揾人演繹埋，跟住拍埋 YouTube 上，即係我覺得呢樣嘢係好香港、好 local 嘅嘢嚟，即係我真係喺第二啲地方真係見唔到咯。你講起頭先，你話講起邊咩人聽而家咩啲音樂，我早嗰兩日喺 Facebook 睇咗篇文。其實我真係唔記得寫嗰人係邊個，但係其實佢 point out 咗一樣好緊要嘢出嚟。今年阿坤哥攞咁多獎，其實預示咗一樣嘢。 我都係雨傘運動嘅一個 mirror effect 咁，好似 唔係啊，直頭 係好似傘兵咯。我覺得即係啲人會即係捧一啲即係好 可能會 嘅， 可能會有嘢傷 佢黃絲嚟嘅咩？ 唔係即係我嘅比喻就係、是嗯、即係好似香港人。而家係譬如投區議會係投一啲即係無釐拉西突然間出嚟， 係你係好多人認為無釐拉西嘅，但其實佢哋又會贏咁意思。 係啦，就好似 其實 係 講緊，其實講緊係一個相似嘅現象，係 一種正面嘅標籤效應咧。你可唔可以咁講？ 唔係啊，係個 market 轉咗，因為佢嗰篇文 舊嗰啲我唔要啦。 係係寫呢篇文嗰個人咧就話佢以前係做漁記嘅，即係以前我都識得啲漁記嘅，即係漁記就真係非常之串嘴啦，非常之惡啦，同埋非常之大鼻嘅。因為點解咧？ 慘型嘅呢個。 整个香港嘅娱乐圈都系掌握喺两三份大报纸嘅娱乐圈记者嗰度，即系话佢哋嗰班人围内谂住报啲乜嘢，咪报啲乜嘢，老细中意睇啲咩咪报咩咯。但系问题就话，如果一个唔好彩，边个经理人可以同嗰几个记者、几个娱记倾咗有单嘢唔出嘅话咧，呢个世界就冇人会知噶咯。咁成个娱乐圈系掌握喺几个人嘅手里，话呢个人真系几封闭啊！即系好似以前嗰啲选举制度，又一以前咁。人即係每一個人去選舉，因為投佢邊個識唔識嘅人，咪就係投喺佢無線新聞見唔見到佢咁出嚟講嘢咯。即係好傳統嘅泛民，因為有啲乜嘢就係揾第一個揾何俊仁去問啊嘛，第二個揾劉慧卿去問咯。你中意揾埋陳家洛都得㗎，你中意揾埋阿余若薇都得㗎。咁、那個問題就係話呢次點解咁多散兵啫？嗰啲無線電視揾個人去問咩冇喎？嗰啲人通常活躍喺邊啊？活躍喺 Facebook 嘅啫嘛。即係等於而家阿坤哥贏係因為慈雲山鄧烈瓊，係因為見唔講得佢多。 系啊，佢喺网上发展啫嘛，佢冇先唔报佢噶，佢仲系做紧一直企啫嘛，旧年台庆，即系佢，真系好惨啊！你冇睇啊？ 太复杂啦呢样嘢。 即系台庆旧年咧，系搵系有个一盘棋咁玩嘅，咁咧就有啲艺员咧就其实凹咗落个康乐棋咧，咪尖嘅，就突个头出嚟，佢就其中一只棋咯。 哇，咁 即系你玩完 好露骨啊！ 即系啲明星玩完赢咗几点咧，嗰只棋就行三步咁咯。 哦、你而家已經噏唔出以前阿樂亦玲請落嗰班藝人呢而家喺 Facebook 嗰、那個即係唔係而家喺 TVB 個地位去到邊？仲有人講陳花啦，陳花啦跳槽啦，仲有人講 陳花啦去咗邊啊？ 花大陸啦， 哦、 林峰兒名都唔會噏啦。咁仲有嗰啲咩 Bosco 啊，冚唪走曬噶啦，走得嘅走噶啦，係陳豪已經唔撈啦，陳一鳴又嫁咗噶啦。喂，嗰啲人已經係完全。新一代噶嘛，而家我哋要边个？而家我哋要阿翠如 B B 啊嘛，而家我哋要阿萧正楠啊嘛，而家我哋要阿张继聪啊嘛。咁但系嗰扎人 嗰一扎人喺無線裏面套套戲都有佢份啊！你冇到滑稽咩？ 係嗰個宮嘉欣啊，係咪啊？叫做 係啊， 嗰個回家又嚟啦，跟住刀下留人又有啦， 好 慘！ 好在我真係已經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冇睇㗎啦。 但我真係要講刀下留人啦。 我啱啱subscribe 咗，我真係唔明白咩叫刀下留人。 我啱啱 subscribe 咗 Netflix， 我都係 subscribe 咗 Netflix。 哇！ 過去呢個週末，過去呢個週末，我 total 係煲咗三套劇，零四套 documentary。 我呢個周末就係煲咗之前嗰十集《刀下留人》，唔係五六集啦，因為佢 TVB 唔係， 你呢個係非常之大對比。 我係一路冇睇，直到唔知點解嗰日咧睇完咗肥媽嗰個節目，咁啊揾啲嘢睇啦，劇集嗰度，咁啊《刀下留人》就睇啦，睇第一集，哇、啊、真係 OK 個。 其實講咩咧？ 明星係冇嘅呢套劇，主角就係邵美琪同埋 黃 德斌。 我知边个做嘅，我唔知系咁乜，但我知边个做 嘅。 黄德斌即系高高哈哈瘦瘦嗰个，系啦。 佢就 呢个有睇咧， 因为佢个题材好特别嘅，佢就系讲黄德斌系一个刽子手嚟嘅。 系。 咁咧，其实我谂苏苏 古装片嚟噶，文装 文唔系嗰啲古装，古装有皇帝嘅仲。 有皇帝嘅 ，OK。 朱姓朱嘅皇帝。 姓朱嘅明朝啊。 明啊，系咪啊 ？sorry， 你讲埋套戏讲乜先啦？ 嗰套戏咧就系讲皇帝咧有个，因为嗰时有个贵妃咧，就皇帝同边啲人嗰啲叫咩？唔系交欢嗰啲叫咩？即系 欢好 吓，欢好之后唔系有龙种嘅，咁呢个贵妃咧就会所有龙种都杀晒嘅吓，咁但系就俾一个咧漏咗出咗去，即系个京城啦，跟住咧就但系。俾佢捉殺咗阿媽，就剩翻個 B B， 咁個 B B 就由邵美琪咧就意外地執咗，執咗同埋 好似出埃及 係啦。咁啊，黃德斌咧就因為殺咗佢女朋友個老豆，佢即係 佢刽子手， 刽子手係啦。 但佢工作嚟嘅， 工作嚟嘅。咁佢個女朋友咧就喺佢面前咧就自刎死， 自刎死咗。 咁同時咧，黃德斌就即係好孤獨咁啦。咁咧就遇咗邵美琪，邵美琪就想即係去改變咗佢人生啦。咁但係最神怪咧就係臨尾嗰度， 但佢仲係一路做緊刽子手嘅， 係啦。前一集啦，我做過前一集咧就係阿邵美琪又俾阿嗰個貴妃做完啦，陷害。咁於是乎咧就 陷害邊個先？ 即係嗰個貴妃啊，連邵美琪，因為貴妃殺咗皇后啊，咁就陷害咗邵美琪咯。咁阿邵美琪就要去刑場咯。咁咧、通常無線劇集啦、你通常呢啲邵美琪要處斬啦，通常咧最後一刻去揮刀 嘅 時候， 係啦， 刀下留人咁啊嘛，通常唔係啊， 殺咗， 真係一刀劈咗落去喎，佢係拍得點咧？佢即係佢個鏡頭剪接啦，就係阿黃德斌一刀劈落去啦，跟住邵美條頸係有一條紅色嘅線咧，就開始框咗佢個頭咯，條頸嗰度啊， 即係真係瓜咗， 真係死咗， 好快係啦， 因為佢嗰啲真係要手起刀落噶嘛，係死得唔痛噶嘛，就咁咯，跟住就一地都係血咯。 哦，跟住咧完啦， 尾二個集喎，跟住大家都喺度，即係我諗小一嚇。点解主角会死嘅？ 佢唔系翻生啊嘛？ 唔系，大家都谂系翻生或者啊搵人顶包啊！即系我哋谂，我喺度谂啦，冇理由女主角会死嘅咩？二嗰集咁咯，即系好破格咯呢套戏，咁咪死咗嘅， 即系死咗个主角就好破格 嘅，死咗个主角。 OK， 跟住咧， 但系跟住都。点解仲有戏做呢就系阿黄德斌咧，即系后屘邵美琪出现咧，就系黄德斌心里面有一个即系嗰啲 illusion 咁样，即系觉得邵美琪都喺佢身边嘅。 即系原来佢都最后都系思觉失调傻捻咗， 都差唔多系嘅，都系。 哦， 真系坎坷。 即系佢都谂到好绝，谂到个方法令到佢翻到嚟嘅。 系、啊。 即系好似呢个 着晒红衫， 同呢个 Star Wars 咪一样咯。系咪啊？即系当呢啲师傅死咗之后咧，跟住咧就变咗全部都好似一个灵魂咁样咧。 唔系，同埋因为咧， 好凄美噶都。 嗱，阿黄德斌系杀， 所以 TVB 唔系做。 听我讲埋先，黄德斌咧个女朋友自刎之后咧，佢从此就睇唔到红色嘅。 系。 咁但系邵美琪翻嚟嘅时候咧，系全身都系着住红色咯，佢睇得翻红色咯。 哦，都有啲嘢值得讲， 即系 OK 噶， 我又觉得 OK。 同埋咧，佢完咗咧头，佢首尾呼应嘅，即系开头我冇睇，不过后屘睇翻最后一集咧，就系黄德斌，即系 last 嗰几分钟咧，就黄德斌咧就后屘冇做刽子手啦，就开咗间嗰啲 pizza 店， 小吃店啦吓，咁咧就其实咧， 好多系啲咁嘅交易， 就有个女仔坐咗喺度，坐到好夜。 佢又好似邵美琪嘅， 唔係、我都以為係嘅，我都以為係，即係 鬼故嚟嘅， 所以係完全唔係 TVB 嗰啲咧，喂，肚餓啊，我煮個面你食嗰啲唔係，完全唔係嘅呢套，原來呢個女仔咧。 我都係睇翻，即係聽翻佢講咧，就係因為點解黃一蚊會做刽子手咧？原來佢之前咧喺佢生日嗰日咧就為咗救一個女仔唔好俾人強姦咧，就殺咗人。咁、啊、而大清律例咧就係、是、話，如果你殺咗人咧，但係如果你 頭先我唔係講明朝嘅咩？ 啊死啦，唔知啊，誒是但啦。 OK， 即係佢總之佢殺咗人，但係如果佢肯做刽子手咧，就可以免咗佢死刑嘅。咁、嗯、但係佢一世都係做刽子手，唔可以嫁，即係唔可以娶人噶啦，即係要孤獨一生嘅。咁喺最後咧，那個女仔坐咗喺度。咁原來嗰個咧就係佢喺生日嗰日。救咗嗰个女仔嚟咯，即系而家就嚟多谢佢咯，即系唔知佢五年前救嘅女仔。 咁就后屘觉得一个反思，自己做嘢肯定错， 系啦啱啦，即系佢觉得所有包袱都可以卸低啦。 哦，咁样样。 同埋啊，仲有一个咧，就系、是、有个男仔咧，又系嘅，佢咧又系喺细个嘅时候咧，就将一个石头绑咗落只龟仔只脚嗰度啊。吓，咁跟住咧，佢就一路做咗好多坏事。就係、是、累咗，累死咗好多人咯。 之後龜就嚟揾佢算賬啦。 唔係，只龜咧就後屘佢就改邪歸正，而喺佢生日嗰日咧又係生日嗰日，只龜咧唔知出現翻，真係只腳就係拖住咗嗰嚿石咯。跟住佢就親手幫佢解翻嗰嚿石，就正如自己一樣咯。即係我都將我之前嘅嘢放低曬啦。咁 哦，呢套嘢好快半夜就會重播噶啦，因為 TVB 好嘅嘢咧就擺曬喺半夜播。 即係神劇嚟嘅呢套， 又係神劇， 邊個係編劇啊？ 我唔知喎、啊。 OK， 咁你 因為我真係禮拜六先全嘢煲曬所有尾後嗰幾集。 有幾多集啊？十幾集？ 26集啊！ 哇，咁鬼多集啊！ 但我冇睇前面，我係尾後嗰6集 好 discouraging 嘅，即 係。唔係，你係冇得睇啊！你係因為 TVB 係好衰嘅，佢係淨係即係尾後， 即 係最 close 咗七集六集。 有心想睇到嘅。 唔係你佢有個 TVB 咩高咩你要俾錢先睇。 唔係，大陸睇咧，大陸有得睇嘅。 OK。 咁啊 ，Chris， 我想問下你，你 先講咗好多呢個。 不如你介紹一套你中意睇嘅電視劇俾我睇啊！美劇又得，韓劇又得，日劇又得，咩得？ 哇！我真係好耐冇你咁樣問我咧，真係。 咁我啊介紹翻一套日劇俾阿當娜姐睇。 好啊。 我最近睇嗰套最深刻嘅日劇咧，就係、是、前嗰排無線播完嘅《謝謝款待》，例如係咩咧？個主角咧好似阿卓佳佳嘅，咁大家會知道我講邊套噶。咁呢套係乜嘢劇嚟嘅咧？其實個時代背景就圍繞住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咧就派咗好多男人咧就去外國打仗。 嗯， 咁呢個主角叫做道邊幸係一個咩人咧？但道邊幸其實係道邊謙個女啦。咁但係佢嘅藝名係單指個幸嘅啫。咁但係問題就係人哋就唔想人哋咁注意佢爸爸係道邊謙，所以佢嘅角色咧， 爸爸係咩人先得噶？ 道邊謙係一個非常之出名嘅日本演員 ，Inception 個架仔咪就係佢咯。 OK， 系啦，即系大家 你讲，你而家唔系讲故事内容，你讲一个真人啊？ 我讲个人先，系啦，个人咧其实系一个好叻嘅演员嚟嘅。 OK， 咁佢嘅角色咧就系由细做到大嘅，就系讲佢由细到大都好中意食嘢。 嗯， 咁佢就因为佢细个爸爸妈妈就开餐馆嘅，佢就学咗点样煮餸，咁就围绕住佢用食物咧就去点样讨好身边嘅人，又或者佢将佢自己心底份爱传俾佢身边嘅人，甚至乎佢娘家佢嫁咗过去佢老公嗰边， 睇完好肚饿嗰啲嚟嘅。 呢套就唔係好食嘢，係佢真係煮到好叻，但係佢就好介意就係話佢透過食物，佢同佢老爺個感情係點樣啊？本來佢家姑咧就好唔妥佢嘅，點樣用食物又或者點樣用食物證明到佢我知何詩詩唱歌係點樣證明佢對佢外家嗰種愛啊？又或者點樣去用食物去等佢老公第二次世界大戰佢翻咗嚟啊？又或者講到佢第二次喺大戰入邊，佢兩個仔都去咗當兵，有一個仔死咗。其實所有嘢咧。点啊？ 喺沙田大会堂门内睇及坐晒人， 啊、全香港周围都系啊！中环码头， 即系你会见到啲日剧，佢个模式系真系会有一种价值观，去话俾人听，就系话，有好多嘢，即系其实背后就系成件事，其实佢想话俾人听，日本人其实好多都好反战嘅，因为呢个战争带俾日本人嘅系好多妻离子散咯。好多人個仔就去咗打戰，咪就係瓜咗老襯咯。日本本土啊點啊？好多食物都去咗啲軍隊度咯。咁啲平民百姓冇飯食，跟住佢反映咗個社會嘅現實出嚟嘅。咁點解呢套日劇係攞咗好多獎？係因為佢太講中日本人嘅心理啦。 嗯， 即係日本人其實而家唔想打仗啊。即係我哋鄰近大國成日就話日本仔點樣好戰啊，點樣係一個華軍國主義復辟啊，即係 sorry 咯，即係2015咧，啲人係匿埋喺日本睇日劇嘅咋，即係佢哋唔會諗點樣打仗，點樣諗軍國主義復辟，點樣去攞機關槍，點樣話更加擴充軍備啊，跟住打中國翻嚟，嗰啲人係唔會咁諗嘅。相反，佢講嘅就係話日本嗰種大和民族嗰種日本人嘅精神。 佢話俾人聽點樣傳遞愛，又或者佢老公本來從事一份起地鐵站嘅工作嘅，話俾啲觀眾聽，日本人係點樣執著個地鐵站嘅設計，因為點解啊？驚空襲。 嗯， 佢惊住，如果有炸弹抌落嚟嘅时候，哇，个地站可以做埋防空洞啊，又或者入边啲艺术点样去坚持个拱顶，因为拱顶系一个非常之美，有一个美学嘅意念喺度啊。佢、老公系好着意啲混凝土点样起个拱门，即系喺有限嘅材料之下，点样发挥日本人一丝不苟嘅精神。你有好多价值观喺里边，你有好多时代背景喺里边。即系 话时话，你睇咗十年未啊？ 买唔到飞， 仲系买唔到飞。 你知唔知系夸张到系中午两点一个字嗰度，净系得翻前一行。 喂，但系之后而家多咗几间戏院啦，你可唔可以再试下？ 过去呢三日冇，但系我系真系前嗰排由圣诞节嗰个礼拜开始一路买、买到1月1号个礼拜，日日都满。 咁厉害， 系满到咁厉害，即系我已经唔系讲系放工时候六点钟打。 你真系睇咗未先？ 未咯都话。 Oh, OK， 即系我梗系好想睇啦，咁买唔到飞有乜办法啫？ 不过嗰时我又喺中大搞场嘅，冇啦。 咁啊，应该仲会搞嘅。 系咯， 应该仲会搞，仲有一个嚟紧，有机会搞一个类似系有 欣赏 导演一个交流嘅戏嘅话， 睇完之后 就系、是、你做咗 中。你要几多张飞咯？ 两张咯，我唔要多咯。系啊，我真系想去睇嘅啫，真系。咁买唔到飞，冇办法啫。 OK， 已经非常之想去睇啦，系咪？即系头先， 所以 that's why 嗰时我哋有一睇就系因为我哋嘅校长就话买唔到飞先包场睇啊，唔好理啊咁样咯。 唉，即系其实即系点解会讲开电影嘅，讲成即系其实而家啲 media 同以前啲 media 真系唔同咯。 嗯， 即系而家啲 media 系真系要攞眼球，有啲人可哗众取宠，或者做一啲好 high click rate 或者好易 share 嘅嘢去讲社会嘅一个现象。咁但系问题你即系你反思翻主流传媒而家仲喺度做紧乜咧？即系其实好多人呢个礼拜都会去睇台湾选举啦。咁、我覺得台灣選舉真係好多嘢學嘅，即係你睇人哋嘅媒體宣傳部，人哋係做緊啲乜嘢選舉工程，個個都 係 講緊。 其實我最想咧就係睇下佢啲即係嗰啲嘅網上嗰啲咧點樣去做啊。係， 但係你諗， 我曾經去過一次台灣睇選舉㗎啦，不過咧就當時 internet 都冇咁勁，我2006年去睇，2006、2007年去睇嘅，係啊。 今次其實 Terence 有留我去睇選舉嘅，但係禮拜六日咧我又真係唔得閒。我就去唔到咯。咁但系問心， 好多有人留我睇。 我自己本身真係好想去，但系我想去咧，其實我真係想睇人哋選舉工程點樣。 但你係要跟嗰啲人， 你要跟即係你唔係同朋友去嘅，係啊，係唔係你朋友去？ 你真係要去人哋。 我諗我真係要揾阿昌昌帶我去，以香港民進黨主席又或者發言人嘅身份，佢要帶我去民進黨內部。 秘書長啊，人哋係 秘書長，咁我先有嘢睇啊嘛。我跟 Terence 去睇咩都冇嘢睇噶。 佢哋係咪有冇啲咩聯繫噶？姊妹 關係有啦。 华文有得去啊？ 华文我唔得闲啊，问题系、即 系你系咪啊？仲有噶，好似有位噶。 冇啦。 但系讲真咧，点解有样嘢值得去咧、即系我谂阿 Chris 同我谂嘅系一样嘅、人哋个选举工程就系讲紧我同人有咩唔同。但系你问我，唉，香港选举工程有几叻啊？我真系我真系0.1% 都睇唔到。即系全部都系泼污水，全部都系诶、你收共产党钱，佢点点点点点。 今次三少做得几好、 啊。诶、我真系觉得。点讲啊？呢次补选，我又觉得杨岳桥好早已经讲紧一啲，即系佢已经拍片，起码我睇到条片先啦。 睇片啊，同埋啲片咧，真系唔系求其拍噶喎又。 系啦，即系我起码睇到啲有诚意嘢。咁但系问题就系话系咪？ 你知边个系佢选举经理啊？ 唔知边个？ 游月华。 我以为你话系咋？咁边个系选举经理啫？ 周国峰系咪周国峰啊？ 唔识我真系唔识， 我知边周国峰 吓， 曾国峰， 曾国峰， 曾国峰，周豪峰， 曾国峰， 曾国峰， 咁我知边个， 好似系应该系，除非唔系， 但我真系睇唔到就系话你台湾咧好兴辩论嘅，咁老实实，就算我摆个杨岳桥，你摆个周豪鼎上去辩论，我都唔觉得周豪鼎还回到几多招， 但系佢唔肯去啊。 当年我睇选举嘅时候咧，曾国峰都喺个团入边， 顶你个肺，你成個民建聯孭喺身，你咪真係斬害咗周浩鼎、我都話阿爺都唔鍾意周浩鼎囉，周浩鼎邊有一發圍啫，係咪周浩鼎退黨啦，頂你個肺。 係囉，退黨保平安啦，真係咁難得呢個好才，我都話真係唯一一個唔爭嘅民建聯就係佢。 係，我都覺得真係非常之看淡嗰啲建制派嘅選情，係咪三大佬三 我買重啊，我買重啊 ，Elvin 爺 三四張名單去選一個建制派嘅位，梗係選唔到啦。 基本上就应该冇乜嘢好，即 系跟住就咁播大咗呢、這个。 唔系喺现场。 喺现场咩？ 头先行出嚟嘅好似。 佢未必赢到晒所有泛民嘅票，但系你话要输俾三四条名单建制派，我觉得就真系有啲难度。要输都有啲难度，即系所以我相信咧，即系嗱，2016年9月嗰个咧，我即系真正选嗰次我就唔敢讲。但系今次选举咧，应该都冇乜悬念系嘛？咁大家放眼双眼睇啦。今次节目嘅时间差唔多啦，9:33啦吓。咁大家收拾心情，继续欣赏呢个无记电视嘅 系 劲曲金曲啊！颁奖典礼啊，好啊，下个礼拜再见啊， 拜拜， 拜拜。 Welcome to Fight Club。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馆。